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五十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嗨，我是英奇。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两个字主播就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了。我会定期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有机会和大家面对面进行互动哦。节目当中欢迎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互动留言，现在就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吧。九六九一点动听，一点动听。 回望昨日的你，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没什么准备。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英奇。看到微信后台呢，有一位叫做追哥哥的听友说想点一首张国荣的《无心睡眠》。看到这位听友的名字就知道他是喜欢张国荣的，并留言呢：你喜欢上陈奕迅是迟早的事，也会喜欢上张学友，然后会接触到谭咏麟、李克勤的一些经典之作，再次你可能会喜欢王菲、邓丽君的一些歌曲，再听下去你会发现现在也有一些年轻的歌手的歌其实也不错，最后呢你发现你最喜欢的还是张国荣哥哥。张国荣呢其实真的算是无所不能了，抒情歌、劲歌都能表现得炉火纯青。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想说的话。每天上午9:30一点动听，我在这里等你哦。 谁心碎扣起乌烟一片，我无心睡眠，我脑交织，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两眼的天。 在你身边。